转小学咧、就去圣公会圣雅阁小学啦。 系， 但系个小学嘅生涯其实大只蚊都系开心嘅，系咪啊？ 开心噶， 我一路听，我觉得你好开心啦，好 enjoy 细个嘅时候嗰啲时光。 系啊，因为无忧无虑啊嘛，同埋唔系好识任何嘢，我哋见识嘅嘢唔系好多。又冇得比較，又唔會喎。咁一路成長，一路學習，幾開心啊！ 即係你又唔會因為屋企嘅好多變遷啊，或者 又或者見到媽咪俾人蝦啊嗰啲咧， 你又冇嗰種 我要喐佢咁嗰啲，真係冇呢啲嘅。 冇 嘅 喎，你又 啊唔係嗰個有氣氛嘅，有嘅。但係咧就因為細個你氣氛都冇用啊，咁後期咧我就。你一个大报复嘅， 啊有嘅， 系啊有嘅有 的，就拍咗大报复呢个电视剧啦， 有嘅有嘅系啦，到我大个咧有能力嘅时候咧，知道系点嘅时候咧，我就去对付佢咯。 哦，呢个唔喺后讲啊， 好正。 咁跟住冇几耐佢就死咗啦。 哎呀， 系啊，我嗰阿毛。 哦， 系两样嘢，其实中间有好多过程，不过咧夹硬将佢咁样摆埋一齐， 关 系好难兜呢件事。 系啊，咁啊，小学嘅日子啊，大姐妹。又是怎样的一个学生呢？你读书行不行？ OK 的，开头呢就小学一二三年班都不错的，都有考前十名内的。那就去到五六年班就弱一点了，中间到去到考中间到。那但是去到六年班已经开始懂得叫做同人约会噶啦， 咁犀利， 未正式叫做拍拖，但有同男性啊、女性啊去约会噶啦。 但系明姐当时几多岁啊？ 咪正常啦，你睇下七岁， 十二三嗰啲咯， 系啦系啦，七岁小学一年班，咁你咪十二岁到咯，十二三岁到。 约会去边啊？ 去睇戏啊！ 吓，去六年班都可以去睇戏噶，咁细个。 系啊，我隔篱住嗰度。楼下是香港大舞台啊嘛，嗰间戏院啊嘛，系嘛？嗰度湾仔好多戏院噶嘛，啊咁去睇下戏啦，咁就去郊游啊，踩单车，去沙滩啊。 嗰阵时去郊游去边度郊噶？ 去 沙田啊， 石澳咯。 哦，石澳。 其实我个同学咧就系张国忠啊，你唔知你识唔识咧？ 系 就艺能嘅， 系啊，我知啊，系啊， 同学嚟噶。 即系你同佢约会啊？ 都有一班。一班人咧都有噶，系啊，另外一个叫 石澳噶，唔系嘛，即系咁啱嘅， 一齐大家去玩啊！佢住湾仔上边啊，日街上边，系嗰个万茂里嗰边，好似系咁样咯，咁就 OK 嘅，间学校都唔错，都几好嘅，咁就 so far so good。正常嘅一個童年咯， 但係你講嗰個約會其實唔係拍拖嗰啲嘛， 唔係，即係成班人去玩啊，去 健康嘅， 係啦係啦，即係嗰只去郊遊啊，踩單車去燒嘢食啊，即係嗰只。 即係你都係活躍嘅喎， 活躍㗎， 即係同而家好似而家嗰啲即係一個月要有一劑一日遊嗰啲咁樣， 差唔多。 我相信係咯，因為即係可能真係性格問題，都係一個活躍嘅人嚟， 同埋都係中意交朋結友嘅。 应该都系嘅， 系咪都系好似而家咁开心嘅咧？个人， 开心噶，当其时都系应该开心，但系而家回想翻，其实系人生入边最开心嘅阶段。 哦， 系， 我觉得后生嘅时候，应该大部分人都系噶啦。当其时未无忧无虑啊嘛，一味就系只系去学习，求知识，向前看，系咩？点解唔开心咧？唔系好似你而家两个细路女都开心噶， 佢好开心啊， 系咯，系咯，系咯。 我觉得佢应该系最开心嘅，而家都系。 系噶，系噶。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，起初先推我两次错，我气焰都正常。在一边说好，而你数换你奖赏。找一间小店吃饭，浪漫大气海墙，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，提及理想，吃到是应声，静静话言意打烊。饭后未倦吗？跟我逛逛，再送你归家。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，纯灵魂对话。怎知道三眼就谈到积住了，错过了你我的家。能像个书生错入佳人，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，周身一片积吻，但觉相衬，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。

真系唔同嘅咧。我哋同阿队长，阿队长话咧系留意嗰啲专上学府嘅嗰啲。嗰啲去學一啲特別嘅嘢啊咁，但我唔係喎。 唔係，其實我嗰日都係同佢睇工聯會。 係啦，我睇工聯會嗰本書咧，老老實實，你得閒冇嘢做，你攞嚟諗下。 真係好多嘢。 你真係發現呢個世界天外有天。 真係天外有天。 你真係諗唔到嘅嘢都有得學。 咩啊？ 冇錯。噏唔到嘅都有得學。 咩遲啲啊？嗰啲咩鑑證咩鼻追菌嗰啲都有得學咧。係 啦，類鼻追係。 類鼻追對唔住啊。 唔係佢有啲好 實用嘅， 有啲有實用嘅。即係有啲真係 咩剪紙啊、咩插花啊，係啦，工度有啊， 有。但係有啲真係興趣，例如係山水畫書法班啊，或者有個係智能電話資料傳輸課程都有 嘅。唔係啊，但係咧呢 啲唔係 啊。嗱，你哋講呢啲全部都係一啲真係有用得著嘅嘢，但係咧嗱，我而家就咁突然間噏，我又噏唔到。有一啲真係用唔著嘅嘢㗎，我而家噏唔到，我得閒我翻去我望下話俾你聽。 即係好，而家 真係好多， 而家撳去睇都知。 系啊，你 求其噏三個， 因為咧最重要係咩咧？ 釣魚的藝術咁樣 咧。如果咧你上網睇咧，你其實當然啦，你可以都睇得曬佢嘅課程，但係咧我真係覺得你唔及得去到佢哋個 centre 攞住本書，因為你有本實物喺度，你先知道。 我想同大家講， 呢個世界 嗱，如果你嗰日好悶，嗱你嗰日好悶，你唔想翻工，唔想讀書， 冇錯， 唔想跑馬，唔想睇股票嘅話咧， 係啦， 你喺荃灣站上車， 係 攞住嗰本嘢，起碼睇到柴灣站。 仲要全程笑喎，话俾你听， 好得意。我求其噏三个人， 唔系有啲我觉得都有用嘅职业锁着班啊，即系开锁嗰啲啊，或者装锁嗰啲。 咩叫着班啊？ 工着个着啊。 哦， 锁 匠啊， 匠啊， 匠，锁匠，我以为锁住啲匠班， 咁得意，闭路电视证书课程 系哇，正啊， 系啦，好啦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就冷氣機維修知識， 啱你啱你， 好想啊呢個人。 有變頻冷氣機分體機原理與維修， 係 電單車保養檢修知識班。 呢個阿何亨 OK 係啦，駕駛改進計劃 係啦，呢啲你俾人抄牌，自己要上噶啦已經係。 呢啲哦呢啲 好多，我懷疑連嗰啲咧，即係而家講緊咩執拾屋企啊，同埋嗰啲叫咩，即係。人哋上嚟幫你屋企做清潔嗰啲叫咩啊？ 家務助理， 家務助理呢啲好好揾噶，同埋嗰啲陪月啊。 唔係，但係咧 一個係嘛？你話 佢係陪月有，唔係喎小船設計， 係啊呢啲 建造 D I Y， 係 啊呢啲好勁。其實個名好堅嘅，講完之後你唔係好知係咩嚟。 係啊， 你唔係好知。同埋咧，我試過有一個咧係嗰啲咧類似嗱，我理解就類似兩日一夜定三日兩夜唔記得咗。總之咧掉你去一個荒島，類似係咁樣咧。嗰類咁樣嘅嘢，哇！你一路睇嘅時候覺得哇，相當精彩。 其實咧，我喺度諗 卡索威咁好似。 我喺度保守估佢一個學期都開三五七千呢啲咁嘅班噶嘛。 佢每季一本新嘅 cat 台咯。係啊，咁有咁多人教先好嘢喎。即係佢真係可能係喂阿冷氣師傅，喂幫幫手教翻堂洗冷氣嘅，佢又有。跟住汽車維修啊，師傅埋嚟教翻堂汽車保養維修又有。我覺得真係好勁，好多人教緊書 嘅。你有冇報過先？ 我冇報過啊！ 我有啊！我唔係齋睇噶，我 報咗啲咩先啊？ 幾樣嘢嘅。 最早謀後路嗰個梁禮勤， 唔係完全唔同範疇嘅嗱，包括咧我試過第一個報嘅咧，如果冇記錯，睇先啦，第一個報係邊個咧？唔係，總之有一個啊，第一個報嘅應該係嗰、那個叫做穴位按摩班。 哇！呢、這個長喎， 係咪毛姐教你啊？我希望你唔好喺成人教育中心做呢啲幼稚嘅行為。 係阿無心表妹係嘛？喂，穴位按摩班咁咧，跟住其實。系咯，即系好多人上嘅，其实真系。咁你话有冇用咧？咁总之咧，个老师咧咁教完一大轮之后咧，永远都系去到最 last 嗰堂咧，就会同你讲嗱，而家先人整一个肩嘅俾你。女仔通常都系想冇咗个黑眼圈啦，咁然之后就教咗你点样揿揿揿咁样咯。 咁你觉得好值钱啊？嗰堂？ 都唔系噶，其实。 大概价钱系。 好平嘅， 可能幾百蚊，我唔記得咗，即係視乎你唔同嘅 course， 有啲真係平得好緊要。咁然之後咧，就後嚟咧， 你後來有冇學以致用啊？ 開頭有試過， 你記得幾多個穴位而家仲？ 鬼記得咩？即係試過幾下，跟住之後就冇又冇放翻低咁樣啦。咁跟住又學過德文嘅喎， 你學過啊？ 學過㗎，係啊。